汉书卷77，葛、诸葛、刘、郑、孙、灌江、何传第47。葛宽饶，字次公，魏郡人也。明经为郡文学，以孝廉为郎，举方正，对策高地，遣谏议大夫，行郎中护将事，合奏魏将军张安世子、侍中杨都侯彭祖不下殿门，并连及安世居位无补。彭祖时下门，宽饶做举奏大臣非事，左迁为魏司马。先是时，魏司马在部，见魏尉拜谒，常为魏官遥使试买，宽饶事事按旧令，遂以官署以下行魏者，魏尉司使宽饶出，宽饶以令以官府门上谒辞，上书则问魏尉，由是魏官不复司使后司马，后司马不拜，出先至位，则上奏辞，自此正焉。宽饶初拜为司马，未出殿门，断其单衣，令短离地，管大官，戴长剑，公案行士卒卢氏，视其饮食居处，有疾病者身自抚寻临问，加治医药，欲知甚有恩，即遂进交代，上临饷罢魏族，魏族数千人皆叩头自请，愿复留共耕一年，以报宽饶厚德。宣帝加之，以宽饶为太中大夫，始行风俗，多所昌举贬处，奉使趁意，擢为司隶校尉，赐举无所回避，小大折举，所合奏众多，廷尉处其法，半用半不用，公卿贵戚及郡国吏遥使至长安，皆恐惧莫敢犯禁，京师未清。平恩侯许伯入地，丞相御史将军中二千担皆贺，宽饶不行，许伯请之，乃往从西街上东向特坐。许伯自酌曰：“葛君后至。”宽饶曰：“吾多酌我，我乃酒狂。”丞相魏侯笑曰：“赐公醒而狂，何必酒也？”作者皆瞩目卑下之。酒酣月坐，长信少府谭长卿其武为牧侯与狗斗，坐皆大笑。宽饶不悦，仰视屋而叹曰：“美哉！然富贵无常，呼则一人，此如撰社所阅多矣，唯谨慎为得酒，君侯可不戒哉？”因起驱出，合奏长信少府以列卿而牧侯武，失礼不敬，上欲罪少府，许伯未谢，良久尚乃解。宽饶为人刚直高洁，志在奉公，家贫，奉钱月数千，办以己利民为耳目言事者，身为私利，子常步行自述北边，公廉如此，然深刻喜陷害人， 在位即贵戚，人与为怨。又号严氏赐姬，干犯上意，上以其儒者优容之，然亦不得迁。同列后进或至九卿，宽饶自以性轻能高，有益于国，而为繁庸所悦，欲失意不快，朔尚书见证。太子庶子王生搞宽饶节，而非其如此，与书曰：明主之君洁白公正，不畏强欲，故命君以司察之位，善君以奉使之权，尊官厚禄以施于君矣。君以夙业为司当世之务，奉法宣化，忧劳天下，虽日有益，月有功，犹未足以称职而报恩也。自古之治，三王之术各有制度，今君不务寻职而已，乃欲以太古久远之事匡扶天子，朔尽不用难听之语以磨切左右，非所以扬令名全受命者也。方今用事之人皆明习法令，言足以事君之辞，闻足以成君之过，君不为渠氏之高宗，而慕子虚之末行，用不子之躯，临不测之险，妾为君痛之。夫君子直而不挺，屈而不屈。大雅云：既明且折，以保其身。狂夫之言，圣人则焉。唯才行懒，宽饶不纳其言。是时上方用刑法，信任中尚书宦官。宽饶奏方士曰：方今圣道尽废，儒术不行，以刑余为周绍，以法律为诗书，又引韩氏易传言：武帝观天下，三王家天下，家以传子，官以传贤，若四时之运，功成者去，不得其人，则不居其位。书奏上以宽饶，愿谤终不改，下其书终二千担，时执金无益，以为宽饶旨意欲求善，大逆不道。谏大夫郑昌悯伤宽饶忠直爱国，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吏所抵错，上书送宽饶曰：臣闻山有猛兽，离祸谓之不采，国有忠臣，奸邪谓之不起，私立校尉宽饶，居不求安，食不求饱，尽有忧国之心，退有死节之意，上无许使之属，下无金章之托，直在私察，直道而行，多愁少语，上书陈国事，有司何以大辟，臣幸得从大夫之后，官以见为名，不敢不言。上不听，遂下宽饶吏。宽饶引佩刀自井北阙下，众莫不怜之。